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至今，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举行了庆祝活动。由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议长崔恩福等总联合会干部及其下属组织代表，旅华朝鲜经纪人联合会、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成员、住在沈阳市的朝鲜公民以及我国驻沈阳总领事和总领事馆官员、正在中国工作的我国分社成员参加，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报告团团长等各阶层同胞、辽宁省和沈阳市的人士应邀参加。15号庆祝光明星节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报告大会在中国沈阳举行。大会上，报告人表示，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长期以来英明的领导、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而为祖国和人民、为时代和历史建树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大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大会结束后，参加者观看了一部收录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了给我国人民创造富裕幸福生活而留下精力充沛的领导实际的动人画幅的我国影片，接着举行了庆祝光明星节文艺演出，这天还举行了庆祝光明星节宴会。之前14号举行了庆祝光明星节图片图书展，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12号举行了金正日同志为祖国统一和海外侨胞运动所建树的不朽业绩研究讨论会。